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2集，他的手指也轻柔地扫过他的颊，黑白分明的杏眼中有无限怜惜。 是啊，所以我也只是你的幻梦。 说吧，怀中人影立即消散了，月光如银沙笼罩着少年苍白的脸。他茫然望着空荡荡的溪头，骤然惊醒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梦是虚妄。噼里啪啦的树叶被打得上下摇晃，带着土腥味的冰凉雨点落在他脸上，先前还是豆大的水滴即刻变成了瓢泼大雨。暗河里满是溅起的淙淙水花，芭蕉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，细密的水雾里雀鸟被打湿翅膀在雨中艰难低飞。木生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仰头接雨，水汽氤氲的黑暗在雨帘里愈显湿润，似乎带上了湿漉漉的潮气。他慢慢垂眸，在怀中摸索，拿出一个皱成一团的纸包，因为被水泡过的缘故，纸和纸粘连到了一处。雨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，聚集在苍白的下巴上，旋即顺着下颌流进了衣领里。他静默地掀起两片纸的边缘，在大雨中极具耐心地将它慢慢打开，五颗饱满的红枣堆叠在一起，只是糖衣有些化掉了，流淌着黏糊糊的汤汁。 这是金丝蜜枣，专补血的。我爹说了，每天吃红枣，健康不显老。那，留着以后吃。 他冰凉的食指喂了他一颗枣，随即霸道地封住他的唇，不容拒绝地请他感受这份甜。阳光从高耸的竹林间落下，像丝丝缕缕的糖，鸟叫啾啾，他的手指便在他无声的亲吻之下。被打湿的黑发粘在脸颊上，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滴答答地流下。他脸色有些发青，嘴唇在深夜极低的温度下不自知地细微站立着。他缄默地放了一颗蜜枣在嘴里，感受迟来的甜蜜慢慢化开。 是甜的。 黑眸闪动，仰望着看不见星星的夜空。视野里无数雨丝自广袤苍穹落下，闪烁着银光，如同降下来的千万根针俯冲下来，要将大地戳成千疮百孔的筛子。他忍耐着黑暗和冷，舔了舔唇边遗留的甜。裂隙总会再开。 哎，外面可能下雨了。 小砂锅里咕嘟嘟沸腾着汤药，中药味中混杂着一丝稀薄的血腥气。林妙妙拿着扇子，不熟练地俯身瞅着火，鼻头沾了一小块灰。 你怎么知道？ 慕瑶低眉包扎着手腕上的伤口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但仍然平和地微笑着。 我觉得今天地下格外的潮。 妙妙苦大仇深地盯着炉火，烦躁地扇起了风，吹得那炉火左摇右摆。人不爱住地下室都是有原因的，常年不见阳光和蓝天，心情容易变差。林妙妙在地宫住了三四天，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暴躁。地宫构造与李府布置一般无二，也可能是幻妖只住过李准的家，所以认为人类的房子何该是那样，就依葫芦画瓢给自己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，他们就住在先前住过的对应房间。可这地下世界就像是精美的仿制品，即使再巧夺天工，也终究比不上真实世界。相比之下，木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性。幻妖提出的条件很欺负人，不但晨昏定省招他们来，故意让他们来看被做成傀儡的柳福一为他鞍前马后暧昧至极，还要让木瑶每天放一点血给柳福一煮药喝。 林妙妙这几日才感受到女主角外柔内刚的脾气体现在哪里。她不仅答应，还坚持了好几天，忍着心痛如绞，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时机。只是背后落下一个高大的影子，是柳福一躲到了厨房。三个人挤在厨房，一时有些局促。妙妙对傀儡心情复杂，昂起下巴挡在慕瑶身前。 你来干嘛？ 靛蓝色袖口中伸出骨节修长的手，他端起案板上搁着的空碗看，像是在缓解与生人对话的尴尬，神色冰凉冷淡。 楚楚，让我看看你们药熬好了没有。 好了。 慕瑶语气平静地垂眸，接过他手上的碗，掀开砂锅盖子，用勺盛了一碗摆在托盘上。他白皙的手腕上包着手绢，随着动作，手绢上透出斑斑点点的血迹。傀儡无动于衷地望着那伤口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拿去吧。 慕瑶平和地递过托盘，只是没有看他的眼睛。柳福一转身欲走，一只手突然拦住了他的腰，低头是一双亮晶晶的杏子眼。女孩抬眼瞪着他，像虚张声势的小老虎。 穆姐姐放血给你熬药，不说一句谢谢吗？ 他怔了一下，旋即冷淡道： 多谢。 柳福一谪仙般的身影飘然远去。身旁人影骤然一歪，案板上的勺子被撞掉了，当啷一声摔在地板上。妙妙在猝不及防的混乱中，眼疾手快地架住了慕瑶。慕瑶的脸色、唇色都因失血而苍白，扶住自己的额头，眼神涣散。意识清醒时，她靠在冷硬的椅子上，一只碗挨住了她的唇，碗中热气漂浮上来，蒸在她脸上。 慕姐姐。 她睁开眼，林妙妙脸颊红扑扑的，站在她的椅子前，将碗清了清，热水灌进她嘴里。 你可能贫血了，我借用了一下厨房的砂锅，喝点热水吧。 他急忙抬手接过碗，端起来抿了一口，烫口的水入了肺腑，愈贴人心。林妙妙摸遍全身上下，一时赧然 呀，红枣没带在身上。厨房里连块糖都没有，柜子里都是空的，里面还有这么长的小虫子，比蜈蚣脚还多。 他伸出手，夸张地比划了一下，满脸嫌弃地皱起鼻子，语气欢快。 换腰造厨房，只造个空壳子，跟堆沙堡似的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 慕瑶无声地抿着水，幅度很小地勾了勾嘴角，眼泪落进热水里，打出几丛小小的水花。 妙妙，坐下歇歇吧。 林妙妙无措地盯着以碗遮脸的慕瑶，难道他的安慰神迹不起作用，还把女神给弄哭了？他蹲下来，小猫一样趴在慕瑶膝头，仰头向上瞅她的脸。 慕姐姐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你和柳哥哥成婚了，先在吴方城住了几年，然后继续游历江湖，你们生了三个孩子，两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男孩们老打架，女孩长得像你。穆姐姐，我做梦一向很准的，我们一定能出得了裂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